向山顶，时间一直吹，时间一直吹，一直美丽，一直美丽。我是想着你，我是想着你，一直想着你，一直想着你，在我心底变成了秘密，到现在还是深深的、深深的爱着你。我知道他苦苦的，

李道元从这里出发，游历华夏千山万水，诗人贾岛在这里推敲苦吟，六祖禅师慧能，易经大师邵雍从这里开宗，千年文化积淀，八方文化交融，您现在的位置是千年古郡德信涿州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在记忆里的他，天的那边泛起一片片的彩霞，它是开在梦里的野花，到处都可能是他的家。想念是一句很难说的话，为了等候虚无缥缈的一个他。我希望有天我能把他留下，别像野花自私一刹那。 远方的 总是那么多情，为了爱我将头上当作你，别说我不懂你的心情。 冷冷长夜深，梦更深。